像春风扑面而来，融化了我冰冻的心海。每看你一眼，我心潮澎湃；每想你一夜，我寂寞伤怀。 听你的声音向前来，读你的感觉多愉快。我多想把你搂在我胸怀，海枯石烂永远不分开。